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翻嚟第三節嚇，咁啊，即係喺美國總統呢一場嘅選舉裏邊，可以大家對於呢個美國民主制度嘅痛心，我係明嘅。即係大家一路都相信呢、這個即係美帝嘅民主制度嚇，係叫世界自由燈塔，其實一早已經唔係嘅。即係我話俾大家聽嘅立場，我從來咧我冇阿輝輝咁開心嘅，即係冇阿輝輝咁支持美國嘅，即係我不嬲 支持，我而家仲係。 我其實好細個已經，我唔覺得美國佢係一個所謂嘅咩世界自由民主燈塔。美國佬不嬲都係為自己嘅利益同埋國民利益着想噶啦。只要你讀多斗領歷史，你都知道點解佢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你估佢想啊？佢唔係人哋搞鳩佢珍珠港，佢真係屌你兩蚊彩你有味，我話俾你聽，繼續捐錢嘅啫，佢哋。係咪？當阿丘吉爾打撚到冧病咧，即係俾德軍打到病咧，即係嘅時候，佢哋都話你有睇 Darkest Hour 噶啦，連坦克都話你自己搬得屌你老母，係一啲咁嘅人嚟噶嘛？亦都即係唔係淨係電影啦。其實你睇翻史料，當時點解都有做一個民意預測嘅？當時喺唔係即係有一個民意調查，當時1940年代嘅時候，1939年、1940年嘅時候，係美國以唔捲入呢一場歐洲嘅戰爭為呢、這個開心啊！即係佢好開心哦。 哦，冇電，睇翻， 好嘢， 使得冇玩屎乾淨嘛？ 咁啊，即係因為咧，我今日咧個叉電咧，我個尾漏咗喺公司啊，即係我拎走嗰陣時咧，棘斷咗條線咧，就冇拎嗰個插蘇翻嚟，咁所以我部電腦冇得叉電啊，咁所以咧。咁就個電腦個電量有限 啦， 窗都睇唔到啦。我想再屌查你嗰啲咩 Low Ray 啊，乜嘢都睇唔到啦，屌你老母！不過唔緊要，其實我有時都睇覺得YouTube 嗰陣真係冇營養嘅，完全嗰個窗 非常冇。 唔係即係好多謝，即係支持我嘅網友嘅支持，好多謝嘅。亦都即係嗰度係人多嘅，即係有成都有1000人嘅，有時好多時都1000零人嘅。咁我都好感激大家啊，即係支持我嘅人。咁但係裏面呢就提供咗個遊樂場俾啲傻仔喺度，即係喺度即係嗰啲外國嗰啲分子喺度玩。咁唔緊要啊，我都係做，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咁樣做呢都叫做有返多少工業啦，有返功德啦，咪俾你喺裏面娛樂下啦。平時你俾你老細屌，俾你個屌你老咩做奴隸做戇鳩仔嘅時候，係咪？你受咁撚多欺壓啊 ，Lowry 好，周周好，嗰班咁撚樣嘅屌你老母，成日走嚟屌柒我嗰啲人好。你平時喺社會，你夠唔夠膽 air 啊？面對人哋屌柒你，恰鳩你，你揾幾多錢個月？屌你老母，即係喺度欺壓你。嘅時候，你夠唔夠膽挺身而出啊？你唔夠膽啊嘛！你無拜權力嘅啫嘛，你哋啲人係咪無拜金錢與權力嘅啫嘛，有咩 set 啫你哋？咁你平時受一氣嘅，我呢度提供個原地俾你屌柒我，我有乜所謂？我唔痛嘅，係咪？我不知見你屌，我不知見你哋玩得熱鬧咧，我就開心噶啦。所以即係支持我嘅網友咧。同我盡執啊！對住呢啲人同我盡執，以最歹毒嘅説話執呢啲人都完全冇問題噶啊！屌，完全唔需要有道德嘅枷鎖啊！屌呢啲 Lowry 啊、周周啊呢啲咁嘅柒頭皮咧，唔緊要嘅，完全冇道德枷鎖啊！你哋中意點樣我樣屌都得，你話用個燒烤叉油嘅屎窟窿，屌你咁樣叉咁樣喺個口度出，然之後屌你咁樣將個轉燒咁樣 BBQ， 亦得咗啊！講啫嘛，不過而家唔得噶啦，你講就話你企圖噶啦，屌你老味而家係嘛？咁啊，繼續講翻件，即係繼續講翻嗰個 選舉得到嘅啟示， 選舉得到嘅啟示先。人係越嚟越愚蠢啦。咁其實美佬咧，即係其實而家佢哋經歷緊嘅嘢，即係明知係有作弊嘅成分，明知係個 Dominion 係已經 check 咗係有事噶啦，亦都有好多問題嘅選票有曬片有曬聽證會成，你美國人都可以選擇眯埋隻眼唔撚理嘅。然之後，因為自己嘅情緒上去爭一個人，然之後就我無論不擇手段好，破壞民主嘅手段又好，破壞制度又好，我都要抨佢落台。咁呢、这個亦都即係你完全合理嘅就係你 Twitter 竟然可以同埋呢個 Facebook 竟然 ban 撚咗特朗普嘅，係咪？ 一個現任仲未卸任嘅美國總統， 唔好當佢個身份，佢 violate 咗啲乜嘢先？ 佢話佢煽動啊嘛， 係嘛？ 即係事實上佢有冇咧？ 係啦，事實上佢有冇咧？係冇嘅。 佢係反而拍嗰段片叫啲人走嘅， 係啦。 跟住你 delete 咗嗰段片，再跟手 ban 埋佢 account。 即係你咁都得嘅，係咪？咁樣同當年1989年嘅嘢封鎖新聞啊，自己做啲新聞出嚟啊，咁其實冇分別㗎。即係你美國今次做嘅所有嘢，同一個極權社會做嘅嘢係完全冇撚分別。我想同大家講，係咪？係冇分別㗎， 冇錯。係咪？ 跟住開槍對手無寸鐵嘅，你美國。今日開始，你其實喪失曬對全球嘅道德基礎噶啦，已經唔好同人哋講道德，唔好同人哋講人權，唔好同人哋講法治，唔好同人哋講啲民主啦，唔該你，係咪？你冇咁嘅權，你冇咁嘅權利已經係，係咪？即係你冇咁嘅權利啦，因為嗱，我頭先都講啊，即係成日都講，美國呢套制度係好嘅，呢套民主嘅制度係好嘅，成個互相制約嘅機制係好嘅。好多制度上嘅嘢都係一個人類相對一個比較好嘅制度。其實即係人類去叫做一個社會，一個社會從政治上一個比較驗證咗係比較好嘅制度。但係任何最好嘅制度、最好嘅法律、最好嘅機制，你執行嘅都係人，你都係人類，而人類就係最撚容易腐化嘅動物，人類最撚容易。最撚奸狡，最撚容易被呢個金錢所迷惑，所權力所迷惑，所以其實永遠都係由人類去執行所有嘅制度嘅，係咪？咁如果你個，所以咧點解美國可以繼續繁榮落去，就係因為佢哋因為呢一個國家裏面嘅人，佢哋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基督教嘅價值，就或者係宗教嘅價值，或者係道德嘅價值，去令到呢一班人，即係或者良好嘅教育系統，咁令到嗰啲人咧，基本上咧有一個社會嘅契約，佢哋係會遵守呢一套嘅遊戲規則。好啦，而家你唔跟遊戲規則玩撚到咁撚，就玩爛咗個遊戲規則嘅，係咪？咁咩制度都係冇用，係咪？所以就算好多人就會吹到話美國會唔會內戰啊？會咩？我覺得梗係會啦。 我都認為未應該唔會嘅，我都認 為。但係你 話會唔會墮落呢？ 一定會啦， 就係、 是、一定會啦。因為我哋真係見證住一套本來好嘅制度點撚樣被扭曲，點撚樣去腐朽成為而家咁樣嘅，點樣人為去點樣去濫用去 abuse 呢套制度，去濫用呢套制度，令到呢套制度本來好嘅嘢都變成唔好嘅嘢，就利用呢啲咁樣嘅本來嘅制度條文去達至好多人嘅私利，達至佢自己嘅目的。我哋見得太多，呢20年嚟我哋見得太多，係嘛？ 成件事由選舉嘅過程，再者之後就去到一啲嘅傳媒嘅塗脂抹粉，整一個嘅大嘅組織。是完全將呢、這個 過程， 即其實我哋即當然我自己 本身 我都係撐Donald Trump啦，但係就算佢輸都好，都要輸得光彩啊嘛。 係啊， 正正常常輸，你話真係唔夠喎，投票輸緊咗喎，點樣點樣？ 我哋冇計㗎， 係啊，冇辦法㗎，呢個係美國人民嘅選擇， 係 冇計嘅。但係你而家不明不白， 而家係死得不明不白，仲要你美國人係不知就裏地接受咗拜登去做總統咧？嗱，佢會點咧？跟住會點咧 ？Not the end of the day， 即係拜登做總統咧，咁係即係如果一啲唔啱嘅嘢咧，自自然然咧，佢會有後果嘅。佢慢慢會演進，係咪？咁個演進係咩啊？咁會點啊？咁咪冇噶。你既然左膠咁撚邪惡，咁咪俾佢邪惡下咯，係咪？佢一定會繼續邪惡落去。咁邪惡到一個點會點啊？咁咪官逼咪民反咯。咁美國官逼民反會點啊？美國人有槍啊嘛，即係美國人會好大嘅變化啊嘛，係咪？而家你見到嘅就係從來都冇喺我哋認知嘅歷史裏面，即係喺我哋認知嘅歲月裏面咧，見過嘅場面嚟嘅。而家全世界嘅嘢，而家發生喺2021年1月8日嘅，而家所有嘅嘢，其實好多都係世界上冇嘅， 冇見過啊！美國以前有試過內戰，但係所謂嘅南北戰爭啊等等嗰樣嘢，同而家嗰樣嘢係冇得類比㗎，完全唔同嘅 scenario 嚟㗎， 完全唔同嘅歷史背景啦、政治背景啦、世界格局啦、科技格局啦，全部唔同㗎。而家我哋面對緊嘅係一場世紀嘅疫症，呢場疫症咧已經係我覺得係已經超越咗西班牙流感㗎啦。即係當年1919年定1920年，我唔記得咗西班牙流感嘅時候，你講緊嘅係一個科技不發達嘅，都仲未好似而家咁發達嘅社會嚟㗎喎。 人類嘅交流唔頻繁嘅社會嚟嘅，係咪？即係亦都對付呢一啲嘅新型病毒嘅科技，亦都唔係今日嘅科技，而都死咁多人，都令到各國好似束手無策一樣。其實所謂打疫苗係咪真係能夠去壓止到嗰個病毒嘅傳播，或者係令到人類從呢一場嘅瘟疫裏面解救到呢？我覺得唔係，唔一定。即係你問我，我就對於疫情嚟講係悲觀嘅，即係我覺得會繼續存在落去，直至到呢個新冠肺炎，直至到呢個武漢肺炎變成咗一個好似傷風感冒、 風土病 嘅風土病。是吧，即是它一定是会经过一段长时间就变成了一个风土病，去到人类觉得屌你閪冧啦，屌你当它风土病啦，扑街，或者有一些是能够治愈这个病的药，现在不是说疫苗了，现在我觉得是药。是药。 即是好像幸福双风素。 Paracetamol 啊。 变成幸福肺炎素。 即是必利痛啊，主要成分啊 ,Paracetamol, 扑热息痛啊。等到人类研究到一个扑热息痛的东西可以快速應對呢一個武漢肺炎咧，人類先至叫做真正脱離咗，係啦，叫脱離咗呢一個武肺嘅一個威脅或者陰霾啦。即係你搞唔掂啊！你而家係見到全球，我哋而家其實係活喺一個全球性嘅瘟疫底下。是咪？你做大家做咁多年人，有冇见过香港系咁嘅？有冇见过世界系咁嘅？有冇见过原来人系唔能够从一个国家飞去另一个国家？而家咪咁咯，系咪？唔得噶嘛，其实系咪？即系有冇谂过冇啊嘛？有冇谂过美国嘅制度可以系咁嘅？有冇谂过香港有一日会变成咁嘅？冇啊嘛，系咪？ 咁啊，呢度我呢度讲多啲啲嘅就系、是有唔少嘅香港人，我所知道就係佢哋都係會叫做支持 Donald Trump 啦。個原因亦都係因為寄望將自己喺香港嘅寄望寄望咗喺呢位美國總統度，就希望佢可以解救到我哋，因為拜登一定唔得。咁嗱，其實發生咗咁多事，即係喺呢個美國國會嘅騷亂入邊，我會覺得其實香港始終都係要自求多福，都係自己香港自己救嘅，因為首先就係假設係拜登上台，民主黨上台，咁呢個一定你一定係冇希望噶啦，呢、這個唔使講噶啦。就算唔係，就算係哦，可能喺呢未來呢幾日入邊有咩嘅變數， 大奇蹟 咗係啦，大奇蹟日變咗，反而哦 ，Donald Trump 掌權嘅，做翻四年嘅，你覺得佢呢四年要處理嘅問題有幾多咧？佢淨係要處理翻民主黨嗰堆人 啦，民主黨 疫情。一啲共和党入面嘅艳仔，传媒各样各样嘅嘢，我谂你俾四十年佢都未做得晒。 系啊，冇错啊，即系嗰啲嘢根深蒂固。亦都即系头先辉辉提出一个好重要嘅点咧，就话到底而家国际线仲行唔行得通咧？即系大家应该要睇一睇连月增最近一篇文，就系讲呢个流亡嘅人到底能唔能够，即系佢讲几样嘢嘅，就话香港。而家仲打國際線，仲打唔打到嘅咧？即係仲有冇效啊？唔係打唔打到啊？就算俾你打到，有咩效用咧？可以做得啲乜啊？第二就話流亡嘅人能唔能夠即係做到一啲即係力量出嚟咧？佢呢兩個答案都係否定的。即係流亡就係流亡，從古往今來，流亡就係只能夠流亡咯，咪就係即係只能夠好虛弱地嚇。在海外發小聲音咁樣咯， 即係變咗黃單，變咗唔開氣， 係啊，或者變咗就算好多而家見即係以前有好多流亡嘅政權，即係一啲人都其實都做唔到任何嘢。西哈努克親王咁樣流亡咗，即係脱離咗柬埔寨流亡咗咁多年，有咩做到出嚟咧？冇係啊，達賴喇嘛嚇離開咗西藏咁多年，都半個世紀啦，咁做到啲乜咧？連而家連轉世嘅靈童都揾唔都唔可以揾到啦，係咪？即係當呢個達賴喇嘛圓寂嘅時候，其實。佢亦都冇一個人可以因為佢哋嘅轉世咧，都要一個靈童啦，咁啊，即係亦都揾唔到下一個達賴喇嘛噶啦，基本上下一任嘅達賴喇嘛其實中共已經早已經即係篤定咗噶啦，其實咁啊係能夠做到啲咩？做到啲係好少，而國際線即係而家喺國安法嘅情形底下，你基本上你不能夠做國際線嘅。你喺香港，如果你人喺香港咧，唔使講噶啦，國際線拜拜，即係國乜撚嘢際線？屌你諗，你打個長途電話，佢都話你勾結外國勢力啦，係咪冇可能噶啦？呢樣嘢係咪？咁可以做啲咩咧？咁又能夠即係可以做啲咩咧？我又覺得咁一系當然啦，就係揾錢走人啦，即係阿比利話齋啊，香港精神揾錢走人，即係為自己自求多福係一條路啦。而另外一個 option 就係，如果你要即係 其實不是順民咁簡單㗎啦，即係而家留低就係偷生，即係冇辦法㗎啦，即係你唔中意聽都好，即係包括我自己啦，即係偷生喺香港裏面你能夠做到啲乜嘢呢？好卑微，即係你問我只能夠係冇㗎，即係留一點血脈點一點盞燈咁嗰啲嘢㗎咋，只能夠好卑微地去繼續記錄，用可能畫畫可能畫劇去記錄香港嘅事情，香港嘅文化，我哋嘅歷史，我哋嘅習俗，我哋嘅風俗，因為我哋睇得太多喺古往今來，我哋睇得太多嘅民族係被滅，或者唔係叫民族啦，即係叫族群啦嚇，族群係被消滅嘅，被完全摧毀嘅。我哋見好多噶啦，即係喺歷史上面無數無數咁多啦，包括你日籍時台灣夠日籍啦，咁而家你日籍之後咁點咧？冇撚咗噶啦，係咪？亦都好多語言、文字、文化，亦都係隨住時代嘅發展，隨住被統治嘅命運就會消滅咗啦，亦都冇咗啦。 一個三百幾年嘅清朝帝國，佢嗰啲滿洲人而家去咗邊？ 冇曬啦，係啦，滿洲人啊，唔好講遠啦， 唔使講遠啦。 即係我已經唔講喺羅馬帝國征服呢、這個英倫三島嘅時候，係咪當時嘅文化啦？我再講遠啲啦，咁啊即係講遠啲啦。咁你今時今日嘅蘇格蘭人有幾多仲記得呢個基力點講嘅？即係個蓋 Gaelic 啊，即係嗰啲叫咩咧？蓋咩語？即係點講？即係蘇格蘭人嘅古話 係 啦。咁啊經即係經歷咗咁多幾百年啦嘅同化兩個帝國嘅結合，因為即係兩個王國嘅結合，大家互相文化分途底下，仲有幾多人記得蓋咩魚啊？係咪？即係 Gaelic 仲有幾多個蘇格蘭識講？係咪？我哋見即係真係見好多好多唔同嘅例子。咁你話香港仲即係我哋曾經即係盛極一時叫做東方之珠嘅呢個地方，到底我哋嘅命運如何咧？到底咩？我又覺得大家唔使咁悲觀嘅。係嘛？即係有多人就講到，地運玩完，玩唔玩完？我成日都覺得係視乎啲人嘅啫嘛。即係所有係視乎啲人係點。即係你話有冇未來咧？冇㗎啦。其實你話即係會唔會如果繼續係喺而家咁樣嘅情形底下咧，就唔會有太大嘅空間可以俾我哋幻想㗎啦。即係幻想唔係話要推翻咪，你冇屈我啊！即係我講係好似以前嗰類生活，或者好似以前咁樣嘅自由嘅生活，中意講咩就講嘛，即係成你中意嘅唔中意你可以參選咁樣，即係用和理非嘅方法。咁而家連和理非嘅方法都倒置咗。 政治添啦，又算話作首歌拍套戲。 係啊係啊係啊， 都唔你仲可以拍表姐你好嘢。 係啊，冇啦，冇可能啦。 你仲可以唱皇后大道東？ 唔得啦，係啦，即係或者甚至即係所有嘢都要會趨向一啲政治正確啦，所有嘢都要政治正確咁樣啦。咁你話悲唔悲哀咧？悲哀嘅，睇住佢扭，睇住任何嘢變更，唔好話扭壞啦嚇。睇住任何嘢變都係悲哀嘅。咁而我哋亦都見到世界即係上。即係頭先我翻翻去個原點嗰度，其實我想講就係話大家從來你有冇見我從來話要希望美國可以伸出援手啊，美國要救我哋啊，咩國際要咩，梗係唔得啦！你哋自己嘅城市嘅地方嘅嘢，你梗係要自己去努力去做好你哋自己呢個嘅嘢，你哋自己去堅持啦！梗係屌你叫人哋幫你啊，嚇叫人哋幫你啊，人哋點解要幫你先？美國佬點解要幫你啊？ 佢就算要幫你，都要你班人爭氣， 係冇撚錯啦！ 我先至幫你幫得有價值。 即係呢樣嘢，我喺天地有正氣都講撚到口臭啦，係咪？即係要先自愛才能自強，自強之後人哋先至會要即係會幫你，甚至唔好話人哋啦，係咪？你自強之後啊，你國家都要幫你啦。 唔係你而家試下走去，你問李嘉誠攞一球嘢幫你打本做生意， 點解要幫你啫？ 佢問翻你點解咧？一定係我得嘅，我借你一球嘢，我可以 return 翻百二萬俾你。佢可能就會滯咯， 同埋全球所有嘢都係講政治，講全球嘅政治都係講利益、講權力分配、講利益噶嘛。你唔好咁揩大家咩？真係咯，屌你老味仁義道德同你屌你老味為求公義，屌你自由世界咩撚嘢幫你？梗係唔係啦？梗係講利益啦。就算如果你同共產黨講，你話唔係啊，你咁樣攣死香港咧，對你自己冇利益㗎。嗱，你 friend 翻，佢一樣係可能係俾係 friend 翻 㗎。 系咪 普選？ 如果你話係啊，你普選都唔緊要，唔緊要。你啲財政嗰一萬億俾撚曬我就得噶啦，即係咁嘅啫嘛，係傾嘅啫嘛，係傾呢啲嘢噶。 所以好多街即係好街嘅人就成日話：，喂，屌求美國幫咩幫助咩乜乜出兵打鳩佢，屌你點解要幫你？即係代理人戰爭，而家唔會錯發，唔會出現㗎啦。喺七十年代，因為其實越戰打後已經知道唔 work 㗎啦，什麼代理人戰爭已經係唔 work 㗎啦，冇人會幫你做呢啲嘢㗎，唔好咩啦。所以而家咧。即係而家所有嘅網友，而家我哋喺一個咁樣嘅時代，記住自愛，然之後就能夠自強，係咪？自強再先至能夠可以做到更多嘅嘢，先至可以屹立不倒，啱唔啱？所以大家都係見字飲水嘅，其實即係大家保持一個心靈嘅健康，保持一個 做多啲運動， 係啦，保持身體嘅健康、心靈嘅健康，保持一啲正面嘅嘢，唔緊要嘅，贏谷輸縮呢個世界係咁噶啦，係咪？即係你地上最強的足球隊，你都冇攻足九十分鐘啊，大佬 啊， 係唔會九十分鐘都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人有體力，細度有循環，好多嘢唔係你一朝一夕可以急得嚟，唔好亦都唔需要為一時三刻嘅難受而好難受，係咪？呢個世界即係 nothing is impossible。 你看到美國都幾多都可以亂作， 即係美國都係咁啦，係咪？ 咩事 都係，況且其他咧，咩事都會發生嘅呢個世界。咁同埋咧嗱，即係我所以咧，我推介大家睇到戲叫《World on Fire》，幾好睇噶，即係 Netflix 嘅，叫做《戰火》，唔知乜撚嘢嘅《World on Fire》電視劇嚟嘅，好好睇嘅，英國電視劇嚟嘅、，PBS 電視台，好好睇嘅。因為咧，佢好睇在咧，其實個婆婆媽媽都係一啲即係其實講就係講喺二戰爆發之前嘅唔同嘅地方，即係波蘭佢有個故仔，即係有幾個人物穿雲曬幾個地方嘅，波蘭啦、柏林啦、倫敦啦、法國、巴黎，呢四個地方，咁有唔同嘅人物，有佢哋有拉楞嘅，有故仔，點樣係面對一個巨型大時代底下，一個咁唔合理嘅大時代底下，佢哋點樣，尤其是柏林嗰度好睇嘅，即係柏林嗰個拍得好睇，點樣喺納粹執政之下，嗰啲人民其實係點樣生活嘅？佢哋點樣去 make choices？ 點樣去例如我舉少少例啦，劇透少少啦。其中有一個部分就係講波蘭準備被呢個德國入侵啦。即係九月，佢講緊係就係1939年八月尾嘅。即係有一個英國嘅外交官同一個波蘭嘅coffee shop 女仔有一段情嘅。即係佢哋呢對男女點樣去？佢國家要屌你老味，俾人哋侵略啦！而家跟住被統治啦。佢哋點樣去處理呢一段感情呢？係咪？結果當然就係嗰個咖啡廳嘅女仔，由一個即係幫人斟咖啡嘅靚女，屌你老味變成咗屌你老味波蘭嘅即係嗰啲叫做遊擊隊，即係點樣由一個普通嘅女仔變成一個遊擊隊？佢描寫得好細膩嘅，即係嗰個心理嘅描寫。 好沉重喎、啊！但係呢啲 唔沉重嘅，即係你係沉重㗎。 係咯， 你作為香港人，你睇翻係好沉重㗎。即係例如。即係呢段係都係好睇啦。另外一段好睇嘅柏林嗰段好好睇嘅，佢係講柏林裏面嘅一個美國嘅記者，美國籍嘅記者，係一個幫美係一個美國傳媒駐柏林嘅一個記者嚟嘅。咁佢做一個 radio show 嘅，做一個好似網台節目咁啦。咁佢納粹政府佢咩都唔講得。即叫佢咩都唔講，你唔好講。就算佢係美國公司都好，你咩都唔呢啲唔講得噶，死梗噶，唔得噶，唔得噶。一定會俾人拉嘅，呢啲唔得噶，唔得噶。即係好有共鳴嘅，你明唔明啊？睇咗上嚟。咁另外佢幫緊佢隔住佢隔離屋，其實係一個德國嘅企業家嚟嘅，即係一個德國本土嘅企業家。佢好憎納粹嘅，即係佢好撚憎拉士嘅，即係佢都唔支持拉士，但係冇辦法，即係冇計啊，都要生活㗎，咁樣做生意㗎。佢本來有錢佬嚟嘅，佢唔撚理拉士嘅。但係你唔理拉士，你以為可以做可以獨善其身，可以繼續做生意咩？梗係唔得啦，跟住就唔得啦。跟住佢個女工，佢好撚憎一個女工嘅，即係佢想炒鳩咗個女工。但係個女工突然間同佢講：我係黨員嚟，我係拉士嘅黨員嚟嘅。咁你唔可以隨便炒我嘅，一個女工佢老闆，一個咁閪嘅女工，但係佢話佢係黨員，你就唔能夠炒佢啦。然之後嗰個女工點樣勾結埋佢啲黨拉士嘅真係納粹黨嘅人，點樣去逼到呢一個沙廠嘅老闆走投無路咧？好好睇嘅，佢以為佢唔理納粹黨，我都唔理政治嘅，屌你都冇做生意啫嘛，點撚樣去到最後為咗個女要加入埋納粹黨？ 去到最後仲要係好悲慘嘅下場，即係好入好入嘅，即係喺一個亂世裏面 好沉重， 好沉唔係幾沉重嘅，但係佢又拍得好，好似當愛情小愛情小品咁包裝，但係唔係㗎，但係真係好撚沉重，佢係好好嘅英國片嚟嘅，拍得好大製作，好好認真嘅，叫做World on Fire， 叫戰火唔知乜，好撚正，好撚好睇嗰套。 我最近我只係。我真係太沉重嘅所有社會上各樣嘢，所以我最近我睇翻《Die Hard 1-4》。 屌你，真好啊！ 喂，我都好期望突然有個John McCain走出嚟拯救特朗普、拯救美國啊嘛！ 唔係啊，我睇咗《金濟之國之闖關者》，我都有睇噶，即係嗰套咩乜嘢日本片咧，日本電視劇咧，《金濟之國之闖關者》，即係英文咧就叫做咩Alice in the Borderland 咁樣嘅，即係佢如果你用英文版 Netflix 嘅 Alice in the Borderland， 如果中譯咧就應該係《金濟之國之闖關者》。哇！屌你老尾，好撚爆嗰套嘢，好撚正，又係好撚正嘅，即係你套你代入翻即係香港嘅時勢啊，或者你代入翻去睇嗰件事就開好撚好睇啊！人人都想有一個類似裏面其中一個理想國嘅嘢嘅，好撚正啊！總之大家即係無端端變咗電影推介， 電影推介都好啊，其實 即係講下啲遠性嘅，係啊，講真嘅。即係各位所有嘅人士啦，或者係對香港仲即係即係關注香港或者對香港仲有一段感情嘅人咧，即係大家喺而家呢個時勢，唔好自暴自棄，唔好覺得咩都冇希望，有冇希望咧？或者係有冇乜嘢咧？在乎於個人， 希望喺呢度， 對係喺個心度，即係 no one can take away your mind， 即係no one can break your mind， 即係而家。在客觀上面咪開心心開心啲咯，見到啲朋友即係如果見到嘅話嚇，盡量做啲嘢令自己快樂啲咯，即係因為情緒嘅問題都好緊要，我覺得 粗俗啲講咯，食份屌玩玩盡， 唔係因為點解啊？因為點解啊？因為你都唔知幾時你身邊嘅朋友會唔見咗，你唔知道你而家享有嘅一切幾時會消失，所以點解唔 seize the day 抓住今日去珍惜你。現在手上面還有的一切，而家能夠即係共度的時光，點解唔去好好咁把握住咧？好好咁把握住每一秒你活着的時間，所以即係仍然在呼吸都應該要慶賀嘅，因為呢個亦都係被捕嗰五十幾人即係俾我嘅，咁佢哋從此就面對即係更加大嘅一個壓力啦，一個 case 壓力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國安嘅罪行啦。咁第二樣嘢即係。即係唔係個個咁好彩，好多嘢咁我哋都即將，即係而家唔係即將啦。其實而家我哋已經喺一個其實類似咁樣嘅白色恐怖時代，肯定㗎啦。呢、這個即係我亦都唔需要 deny 啦。呢個真係白色恐怖時代嚟㗎嘛，係咪？好似以前嗰啲即係六十年代文革時代嗰啲人咁，隨時會俾人帶走㗎嘛，係嘛？咁當你還能夠做就腳做咯。就係俾心機做人，俾心機揾下錢啊，先至諗下有下一步嘅，冇錢邊有嘢諗啊？係咪食好啲啊？即係食好啲，即係過好啲生活，多照顧身邊嘅人啊！即係其實已經係對時代最好嘅交代，即係呢樣嘢係真嚇。咁啊好啦，咁啊聽一個電話啦嚇。咁啊，阿劉生都應該係劉仔，劉仔嚟㗎啦。我啲氣管嗰啲都仲未搞得掂。 你已經被接 駁咗。嗱，又係咁嘅樓仔， 可能 打多次俾佢，俾多次機會佢。嗱咁咧，嗱喂，有一樣嘢我話唔記得咗講嘅，其實咧，我下個禮拜可能咧就會電風 out 一個嘉賓，佢就講到咧嗱一件事件嚟嘅啫，我唔係鼓勵大家去外國，或者鼓勵大家去同第二啲外國嘅政權，即係啲乜嘢嘅 交流 嘅交流。但係問題係咧。原來咧喺澳洲方面咧，原來澳洲政府咧其實都有諗過點樣開放個門户俾啲即係香港嘅人去申請啦，或者香港嘅即係曾經示威者去做一啲咁樣嘅嘢嘅。原來曾經傾過，但係原來最遇到最其中一範嘅好大嘅阻力咧，就係、是、一啲香港支持民主派嘅在澳洲嘅人士。原來係咁嘅喎。屌你老母！我真系唔捻知喎！屌你老母，咁关嗰啲捻样咩事咧？哦，原来有啲咁嘅事喎！咁所以咧，下个礼拜就可能封勾一位叫做 Raymond， 即系以前都系我哋啲 friend 嚟，而家系长居喺澳洲嘅朋友去讲。 喂， 喂，喂，喂，咦，突然间咁样，扭仔，喂，扭仔，点啊？ 系啊，系啊， 系啊。点啊？有咩想分享？ 分享三件事吓，好悲伤噶，老实讲。系。而家咁样讲法嚟，杀到嚟，即系杀到嚟啦。我唔想讲咁多。就第一，呢个疫情啊，讲关于娱乐业啊，你电影嗰啲可以全部死晒噶啦。你而家呢个贺岁档期最收得嗰啲。全部都死晒， 都唔未必有戏院开啦， 冇啦， 戏院都唔开嘛，系啊，戏院唔开嘛，系冇咗贺岁档期啦。不过讲真啦，贺岁档期即系，不过系啊，而家都系一年都系净系好似过年嗰几日有人睇戏， 同埋嗰啲都唔 即系永远贺岁档期系最值钱嘅。 唔係，因為剩翻嗰個係剩翻嗰個時間，啲人會睇戲嘅就我想講，即係入戲院我講嚇。其余时间都好少人入戏院睇戏，就算几即系，除非有嗰啲乜撚嘢，复仇者联盟嗰啲啦，即系吓，即系除非系有嗰啲大片先至会要排队买飞，如果唔系，否则都唔使噶啦，系都系死到值噶啦。电影， 即系你而家睇到而家乐坛同埋电影，你以前八九十年代虽然未出世，但我都会知道你乐队嘅有乐队太极 Radius， 系 歌手嘅有郭小林。有張國榮，仲有其他黃海芹嗰啲，幾多彩多元啊！而家有咩啊？即系噏都噏唔出姜圖咯， 姜圖啊！咩噏唔出啊？幾好啊！而家係咪先有姜圖俾你睇喎、啊，老友點啊 ？Ava Miwa 喎， 係啊 Miwa 喎， 我想係咯。 大佬，唔系 Ella 几好笑啊！我最近睇嗰个咩 Ella 游咩花姐 Ella 游都几好笑啊！其实都几有心啊，都几有心机啊，系。 其实我讲，如果 Will TV 即系冇搞咗而家三辑啦，全民造星，我谂如果你话唔俾而家冇钱搞全民造星 Will TV 系得噶。 我参加全民造星得唔得啊？喂！我唱歌 OK 嘅 ，Go 我不如同阿輝你組 band 啦， 好， 系啊，你即系我哋组达成一塊咁样去参加全民造星， 啤你哥先差唔多，啤你哥向嗰度，练头弹吉他。 黏頭彈吉他佢得啊，全民造星佢參加 好。我唔識啊，我唔識嘅。講明先，我唔識嘅，我用手指嘅啫。 我都唔識嘅，我都唔用黏頭彈吉他嘅。真係諗起呢 件事。之後我想講埋特朗普，仲有兩樣。特朗普，唉，冇噶啦，特朗普過渡俾拜登，睇下拜登做到啲咩咯？拜登 冇做到啲咩噶？放心啦，唔會做到啲咩噶？呢個邪惡，呢個真歹毒真邪惡嘅政府唔會做到啲任何嘢噶。係啊，只會戰爭啊，我覺得。可能會帶領美國又打幾場戰爭咁，唔奇啊！呢啲啊，仲要打輸嗰只。 我相信風水師啊，風水師邊個風水師話今年當選嘅美國總統會死喎、 啊？死都唔奇啊！死都唔奇，唔意外咯。佢做咗一死唔意外咯，都八十幾啦，戇鳩啊！你睇下佢，屌你老母，即係老撚到閪咁撚樣，即係係啊！你預咗何錦麗做啦嚇、啊，拉丁裔嚇、啊、女人啊，總統掂撚曬啦，政治好撚正確。 之后仲想讲一个人，你嗰个叫楞柱哥，你嗰条扑街，你知唔知佢前几日话咩啊？佢仲要 P 图 P 到上去，话要声援十二港人，我屌佢老母啦！你老母真系，你唔好咁样消费十二手足，我唔讲啦呢样嘢，我都唔系你话我分化捻人系 咁。唔系啊，刘生，唔系阿柳仔，阿柳仔。无需要同啲傻嘅人讲嘢，即系你唔需要理会啲傻嘅人噶，你唔需要理会啲傻閪噶，傻閪咪有鸠嘅傻閪咯，你使乜理佢啫？ 真系白卡， 佢做乜嘢？ 开头真系做得好好， 佢做乜嘢？唔捻使理佢啦，龙心都系咁，我当佢龙心嗰类嘅， 当佢龙心流马车嗰啲得， 流马车咁样噶咋？我冇理过佢哋做乜嘢，挖咩重取咩重，我觉得我连批评佢我都觉得嘥气， 系真系有即系有佢个套咯，我觉得佢龙心唔似其他傻仔咯。 老实讲， 唔系佢真系都系傻仔嚟嘅，即系你一开始其实佢做嘅嘢，你一我哋呢啲明眼人一睇就知佢哗众取啦，做啲嘢根本上佢都唔系纯粹，唔系纯正嘅，佢根本就系屌你两蚊攞花生自己 happy 啫嘛，呢啲人香港大捻把啦， 系你衰啲讲以前占王啊，你见好多弯人啦， 占王大捻把，争 住嗰个弯人有冇行出嚟啫嘛，行出嚟嗰个咪龙心咯，系咪对巨血呢堆人咯， 唔系啊，一四嗰阵时都有好多噶，喺个街道啦弯噶， 而家上去坐紧啊。 系唔理啦，唔理理佢啦。呢啲傻嘅人，即系我觉得个社会仲俾咁多花生佢，你咪同佢傻埋一份，阿柳啱啱啊？唔使理噶呢啲人，你知啦。林柱哥，你有冇见我讲个半句啊？有冇喺我 Facebook 度讲个半句啊？冇啊嘛，我根本就无视呢啲咁样嘅人渣，系咪？佢几多岁都好，呢啲根本就系人渣，系咪？就算我当你老笋未捻生埋啦，即系你都唔捻系咁啦。系嘛？即系你有乜理由同大波 man 嗰啲屌你老味喺度饮酒作乐做乜捻嘢？你白卡噶嘛？呢啲人，同埋佢以前做嗰啲嘢，所谓嘅抗争，抗乜捻嘢争啫？有抗争过？ 佢仲要射可乐，仲要射去周志乐个坛度，我屌佢老母啦！ 咪就 系 咯， 咩人嚟噶？ 咪就系弯咗嗰啲咯，即系好简单，白卡人士咯，哗众取宠。 好啦。 好啦，唔阻我 分享到咁多啦吓，唔阻你啦吓，你都要收工啦吓。 系啊，喂， 好啦，拜拜。 阿志， 醒目啊，扭仔， 拜拜。 唉，真系，我都你见到，即系见到讲到，即系小啊阿 May 姐都啱啊，嗱，小人何足挂齿啊，唉，拎柱哥之便捷啊，唉，不过佢消费紧，即系叫咩呢？有種人咧，專係咧喺個社會度消費別人嘅同情心嘅， 同埋佢嗰種你話 消費別人嘅傻強扶弱嘅， 話佢變唔變節嗰樣嘢，其實有冇可能其實亦都係當初你哋嘅主觀願望 咧？你只希望佢係咁啫，其實佢根本就係咁， 咪係 咯，咪係咯。系嘛？咁即系例如啊，头先阿柳仔反而提醒咗我，呢个礼拜都有一件即系嘢，就嘈巴闭，就系呢个疆图到底。 哦，系啊， 就呢个叱咤。我即系我而家正式讲有关于屌你老味，我都讲一两分钟啦。 好 吓、啊，你哋拗乜捻嘢啫？讲乜捻嘈乜捻嘢咧？我真系唔明白。叱咤咪就系要你嘈咯，叱咤乐坛流行颁奖典礼咪即系同香港小姐系一样噶咋，佢只系一个双型嘅电台，搞一个颁奖礼出嚟，最紧要咩啊？有收视，有人讲， 有人气，有人讨论， 系啦，哪怕边个做港姐又好，边个攞叱咤金奖又好，冇紧要噶， 我好简单嘅啫，好简单，真系一分钟讲完。嗱，你而家沸沸扬扬嘅就係讲緊我最喜爱男歌手姜涛呢个 point 啦，有啲人话佢值得，有啲话佢唔值得。你记唔记得上一年系边个攞我嘅最喜爱男歌手？ 我最喜爱唔记得。 古天乐 咯。古天乐系古天乐系啦。上一 讲完啦， 系啦， 讲完啦， 系啦。佢哋颁个金就系张 古天乐唱咗半首歌，当年 冇唱啊。 有 冇啊？旧年冇唱啊！哦， 唔系佢本身系喺成年入边唱咗半首歌啊！ 点解 entitle 喺呢个？ 点解 entitle？ 因为佢成年入边唱咗半首歌。 咁你都知道，只不过系炒作话题啫嘛。你班友嘈到又话 嘈咩？ 一人一票选，又话系咪一人一票选？讲到投票制度系咪好戆鸠噶？你哋 古天乐都可以唱半首歌攞最受欢迎男歌手啦， 有乜所 谓搞笑啦？ 同埋啲人讲到话姜涛唱功又点样？唔撚使啦，其實姜濤咪同一般所有嘅娛樂圈嘅捧出嚟嘅明星有幾大分別啫，咪一樣。你估唔努力咩？其他明星、其他嘅歌手藝人唔努力咩？個個都努力噶啦，個個都好辛苦噶啦。你全民造星裏面所有人都辛苦噶啦，包括 Judas Law 羅海玲。系咪？罗海玲本来唱开 busking 嘅，我都有同佢合作过。我有首歌系我作曲、我填词，佢唱噶，出过噶。嗰首歌系我以前一首广告歌嚟噶，叫《坚持》，系咪？系罗海玲唱噶。你罗海玲唱功都几好噶，即系佢咁都咁有名气咯。佢我去过罗海玲嘅演唱会，系有成千几人坐满个海洋公园嗰个场噶。佢都走去玩全民造星做乜嘢？即系今日真系冇办法噶吓。点解啲明星去玩嗰啲大陆嗰啲蒙面？一樣都是娛樂嚟嘅，你哋嘈乜嘢啫？喺度爭論，話一人一票選，同埋有啲最好笑係咩啊？你連姜濤唱過咩歌，姜濤係咩樣你都未知道，你就跳埋落去一齊討論啊！真係西非你喎，真係你連票都冇投，又話嗰個制度不公，幾似呢個政治啊？你連票都唔去投，你講乜撚嘢啫？ 係咪？你連最基本嘅都唔在乎，你覺得姜濤唔得嘅，你咪投第二個咯，係咪？你去投咪得咯。咁你冇投，你連姜濤有咩歌你都唔識，咁傾咩啫？我就立場好鮮明嘅，我理得你姜濤定姜餅定姜乜撚，即係唔緊要啊！努力唱歌，努力去演， 堅持唱廣東歌， 唔一定嘅，即係。 唔係堅持唱廣東歌係我會支持 嘅 一個原因。 國語歌得嘅音樂無分，即係講到藝術，就無分乜嘢㗎啦。即係但係總之，你由努力做人唱好歌唔係難嘅，係咪都唔 OK 咯？係咪？你哋跟住講到佢係手足咁，佢幾時做過手足啫？姜濤佢只不過喺度俾人鬥過啫嘛，屌你！姜濤有冇講過自己係屌你諗乜撐運動啊？佢夠膽講啦，我話撐撚啦，佢唔聽投地啦，冇啊嘛，係咪？你班友 都冇必要 將自己啲價值亂拆咁安落去啲網民嗰度，真 係同埋真係笑死我！都係講過講幾千次，都係嗰樣嘢。你哋關注一個藝人嘅政治取向多過一個政壇嘅人嘅政治取向嘅，其實好多時候都 係 咁嘅。 真係好撚好笑嘅，真係，唉，真係我都係激撚死。咁啊，係啦，即係阿 May 仔都話，即係全民造星參賽者係好努力嘅，即係你娛樂圈咪睇運氣啫嘛。即係姜濤咁，當然係有努力啦，即係成個即係過程啊、參與啊咁樣，即係佢又唔算太過囂張啦，咁唱歌 OK 啦。其實佢啲歌真係唔好聽啊，我頂唔到，我唔中意啊。 我係坦白講，我係冇聽過嘅。 我有聽過，但係真係唔好聽咧，真係唔好聽咧。即係有更多嘅新人，例如林家謙嗰啲，真係唱得好過佢，又識作曲，又才華更加勁啦。咁點解佢唔係最受歡迎啊？唔緊要㗎。就算俾佢攞最受歡迎都好，咁佢都要撈㗎。你抄翻近十年叱咤啊，你自己上網睇翻近十年叱咤嗰啲最受歡迎嗰啲好多都死撚咗，唔見咗㗎啦。嗰啲咩新人金獎嗰啲銷聲匿跡㗎啦，根本佢係只不過係商業電台搞個 show 出嚟啫嘛，係咪？你咁撚緊張做乜啫？台慶同嗰啲台慶 show 一撚樣冇討論必要。好啦，咁啊，本來我仲想講商台咧，黃永係真係垃圾嚟嘅，真係。 哎呀，垃圾唔好撚提啦。 垃圾唔好撚提啦。所以咧，我都好似我 Facebook 講嘅立場一樣，商台商業電台一日有黃永呢啲冚家產，呢啲藍撚到黑嘅冚家產喺度大大聲聲做節目嘅話，你商台無論一台、二台，無論903、881，你都係藍台嚟嘅，聽冚家產。啊，講完，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咧，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